是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，爱上他不要家，心头难容一粒沙，傻等候情飞走，爱到入神没有酒，没有他不习惯，爱像烛火随着风而转，爱像烛火随着风而转，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禾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，和他在路边就小狗，情诗写到算了手，是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，爱上他不要家，心头难容一粒沙，傻等候情飞走，爱到入神 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，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， thank you. 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中间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。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悸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？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？ 心转眼又是新年到又，春花朵朵开呀开满山，又是锣鼓喧天炮声连连，大街小巷真热闹又，迎接新年喜呀喜洋洋，迎新年嘞，贺呀贺新年哟，祝你万事如意，今年会比去年好，家家欢喜团圆乐淘淘，迎接财神送来金银和财宝，一年呀四季呀发呀发大财，财运亨通热开怀开怀， 恭喜你恭喜你，称心又如意，祝福你祝福你，事事都顺利， 又见春归大地，万象更新，转眼又是新年到又，朵朵开呀开满山，又是锣鼓喧天炮声连连，大街小巷真热闹又，迎接新年喜呀喜洋洋，迎新年嘞，贺呀贺新年哟，祝你万事如意，今年会比去年好，家家欢喜团圆乐淘淘，迎接财神送来金银和财宝， 一年呀四季呀发呀发大财， 财运亨通热开怀开怀，欢喜团圆乐淘淘，迎接财神送来金银和财宝， 一年呀四季呀发呀发大财， 财运亨通热开怀开怀，

爱情本来就不公平，你

I'm

起蜡烛把香烧，恭恭敬敬三叩首，装满了聚宝盆，还有那珍珠玛瑙，样样皆真品。接财神，接财神，财神老爷喜欢任何人，他不论是富还是贫。接财神，接财神，财神和蔼又可亲。施舍的大善人，财神告诉我天地有黄金，要你自己找啊，要你自己寻。谢财神，谢财神，财神老爷最好心， 就在一场风雨中，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，没滋味，像淋漓的刀锋，我独自在风雨中，像漫漫前程，没滋味，我怅然不语。别再说千百个理由，别再说爱不会改变，我已无法承受

上都带着笑，耍龙灯你的放鞭炮，把咚咚锵锵乒乒乓乓贴上一张红红的对联，万事如意，吉星高高照。 谁都不想再让你哭，